等的代表，大部分同欧盟已经签订合约，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比利时首都布鲁塞的警察驱散反抗疫措施的示威者，拘捕200人。部分示威者响应社交媒体贴文，聚集在布鲁塞尔主要车站外，当地警方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发出告示，重申集会未得到批准，试图在布鲁塞尔聚集的示威者将会受调查和被劝喻离开。比利时感染新型肺炎病人的死亡率偏高，当地政府去年10月起下令酒吧食肆关闭，实施宵禁，上个星期又宣布禁止不必要的出境和入境行程，直至当地的3月1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4.72，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28， 人民币 6.431， 英镑对美元 1.37，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16 点，升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4.47 美元，卖出1,855.14 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喺新界嘅屯门公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去翻蝴蝶湾嘅方向啦，快线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右转翻去蝴蝶湾嘅支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咧就啱啱清场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嘅。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去翻蝴蝶湾支路快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吓咩啫？条桥你度嘅？ 卡玛佢爹哋话已经推咗巴基斯坦头婚事，问我哋几时可以结婚？吓？ 由林家谦饰演嘅光仔同黄贤饰演嘅 Alina 为咗帮人弄假成真，故事会点发展落去？留意劳工处展翅兴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沿途展翅。 二台通识60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年底公布年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包括有印尼和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班顿诗。 班顿是马来语诗歌的意思，流传于马来世界，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文莱等地方。 通常一首班顿诗有四行语句，前两行是提示，后两行是表达含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的介绍， 班顿在东南亚至少存在有500年的历史。 班顿诗歌通常是用来表达对伴侣、家庭、社区和自然世界的热爱。 它同时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因为诗词包含宗教和文化价值，例如克制、尊重、友善和谦卑。 班顿诗有时会被用作解决冲突的方法，因为这种文体可以被人温和表达意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这段期间，如果你在公众地方打了一个乞嗤，会有一种好怕被人误会自己的感觉。你好想跟附近所有人讲，我没事的，我没事的，大家不用怕。如果有检测证明，直头想将它贴在自己块面上以示清白。不过不用忧虑那么多，你打完这个乞嗤，所有人会立刻弹开，没有人会再在意你讲什么做什么的了。 Hello， 早晨，踏入二月的第一天，二月一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1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喂，不如今日就由有两间央行议息开始讲起，好不好？ 好啊，咁啊，今个星期嚟讲过咧，有两间央行议息啦，分别就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咧，同埋星期四嘅英伦银行嘅。咁啊，两间央行咧都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咧，系市场嘅预期嚟噶啦。咁但系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澳央行咧喺上年嘅疫情最严重。嚴峻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推出咗咧就1000億澳洲紙嘅量寬政策嘅，咁理論上咧就會今年4月咧就會屆滿嘅，咁但係因應咧就全球嘅疫情咧，至今嚟講仍然都係好反覆啦，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就澳央行咧會唔會咧就將呢一個嘅政策咧就延遲多半年嘅，但如果澳央行真係咁樣做嘅時候咧嚟講嘅話咧，咁或者咧係會對澳元匯價不利嘅，因為咧個量寬政策延遲，咁唔再收翻啲錢，咁當然係不利於澳洲紙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睇翻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嚟讲嘅话咧，就面对住个疫情嘅封城啦，咁令到经济带嚟压力啦。咁而家市场咧一直关注咧英伦银行咧会唔会执行负息噶？咁过去英伦银行一直都话啦，就负息会研究，但系咧就执行嘅机会就唔大。咁但系因应而家嗰个经济嘅形势啦，咁佢会唔会咁样做咧？就值得我哋关注噶。咁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咧英国嘅官方嘅息率咧都只系得个0.1%。咁所以只要略为减少少嘅话咧，就会变零，甚至乎会变负息噶啦。咁所以呢一点咧，要值得关注住啦。 咁2月1号啦，2月开局，美国方面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開局嚟講嘅話咧，理論上咧就係、是、率先咧就美國國會咧就要處理咧就彈劾特朗普，即、就、係、是、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事宜噶。咁但係咧，據了解嚟講嘅話咧，民主黨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咧就率先咧就將拜登提出嘅1.9万亿美元嘅舊經濟方案咧就送到國會審批先嘅。咁我哋重點要留意嘅就係呢個方案裏面嘅金額咧，去到國會之後嚟講嘅話咧，有幾多會被削減啊？因為個銀碼就相當之大啦，1.9万亿啦。咁所以而家國會咧就話有好多其實唔需要嘅，會可能會削減佢嘅。咁睇下要削減幾多？因為如果係削減得越大嘅話咧，越個銀碼越細咧，咁對美國嘅經濟帶嚟嘅刺激就會越少啊。咁呢個咧對推動嘅美國嘅金融市場咧嗰、那個投資氣氛咧就會較為不利嘅。咁但係相反，如果個銀碼係大，能夠通過到國會嘅話咧，咁大家可以想像到啦。咁啊，對日後嘅美國嘅財赤當然會係嚴重啦。即係對短期嚟講嘅話咧，個投資氣氛咧係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刺激嘅作用。咁所以我哋要今個星期睇住咧美國國會即係對呢一個1.9万亿嘅舊美元嘅舊經濟方案咧，有幾多會通過得到啦？ 咁啊，睇下啲钱批唔批。不过咧，美国股民啊继续热炒、哦，跟边度炒咧？跟啲讨论区炒。咁啊，上个星期咧呢、這个 GME 事件咧，或者 AMC 啦，戏院都啊翻几番咁样，哇！完全咧就有种非理性同埋咧超越基本分析嘅情况出现咗。咁啊，温生，当然我哋依家要继续跟进住啦。啊，美国方面嘅情况会唔会再系咁啊？而你又有一啲点嘅分析咧？ 有好多呢啲嘅股票嚟讲嘅话就炒到好高啦。咁有好多人都觉得咧，哇，炒到咁高系唔合理。咁但系如果当大家明白故中原因嘅话咧，其实咧就唔系话唔合理嘅，即系唔合理就系唔合理嘅。如果对个股价嚟讲，咁但系咧当中系真系有啲原因嘅。咁个事源系点样样咧？事源咧就有好多对冲基金咧，原来咧抛一啲股票咧抛得好过分嘅，抛到咧嗱，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啊，譬如嗰只股票系得70万股即系例子啦。咁但系咧俾人抛到咧。可能去到抛咗100万股出嚟，甚至乎咧去到过100万股嘅股票啊抛咗出嚟，咁即系话比嗰只股票本身嘅发行咧个抛售咧系仲要严重嘅，即系喺美国有好多时系咁。当然你会问，点解会即系会抛出咗成倍多嘅股票出嚟嘅咧？个原因就话当嗰啲对冲基金咧抛咗出嚟之后嚟讲过咧，咁当然有啲人又会接货咧，接咗货之后咧佢又再借货咧又再抛过，咁所以咧重复咁样抛咧就抛咗好多出嚟，咁抛咗好多出嚟嘅时候。有啲網主咧就見到啦，咁咧就叫啲股民咧就去買嗰啲股票。咁當嗰啲人一買嗰啲股票嘅時候咧，個原因點解咧？就話咧嗰啲對沖基金咧借咗貨之後嚟講過咧，佢某一個時段咧佢就要還貨噶啦。當佢還貨嘅時候，如果你將個價位推到好高嘅時候咧，咁會逼到佢咧都要去逼住佢要去買咧買嚟去還貨。咁呢一下咧就可以令即係 就算你推高咗，都會有對沖基金同你翻嚟同你買翻，咁所以你就亦都可以有機會咧係賺錢。正係因為呢個咁嘅緣故咧，就導致一啲嘅網民咧，就係跟隨住嗰啲網股咧，網住咧就大舉咧就去吸納呢一啲被拋得好嚴重嘅股票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啦。佢哋係咁樣賺錢，而唔係話嗰間公司真係能夠咧係可以賺咁多錢，可以維持嗰個咁高嘅股價，絕對唔係咁嘅情況。 咁所以變咗股價咧，即係一比。夹落嚟咧，就即刻啊，可能有啲股民们啊，都要真系要输钱啦，咁啊，所以投资真系涉及风险啊，吓，大家要认清个情况先啊，吓，咁啊，唔好以为哇美股好炽热啊，系嘅，上年真系好炽热嘅啲正头正路嘅股份，但系依家唔系净系升啲二三线股，系四五线股，咁所以都真系要好好咁去留意啦。但系呢一种气氛系咪理论上喺呢段时间都会有机会持续咧？ 而家嚟讲过咧，就不单止喺美国发生咁嘅事情啦，咁而家咧就延续咗去咧，就英国啊、德国啊、澳洲啊，甚至乎马来西亚有一啲嘅严重被抛售嘅股票咧，被对冲基金严重去抛售嘅股票咧，都同样咧系出现大批股民咧去吸纳嗰只股票嘅情况。咁就似乎咧，而家咧就嗰啲嘅股民咧就同嗰啲对冲基金咧就对住干嘅。咁当然啦，呢个咁嘅混乱嘅时间咧，就可能会维持一段啦日子。咁所以大家咧要密切留意住，可能会令到个市场咧会有啲嘅震荡啊，咁大家要留意啦。 咁散户股民咧就要小心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好，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十九分啊，室外气温而家十八度，相对湿度85%。早晨啊，哦， 早晨 Kitty， 喺电话旁边仲有林慧啊，早晨林慧， 早晨 Bobby， 早晨啊两位，亦都同咧晨光听众讲早晨啦、 啊。系啊，咁啊，开心啊，踏月二月一号啊，准备咧过年啦吓，咁 啊见到 Bobby 同埋 Kitty 啊，都花开富贵啦，屋企咁啊， 你屋企都唔差喎、啊，你老婆， 我跟你买嘅就系跟你学习啊， 咦，你都买咗兰花 系咪？系咯、啊，特登去嗰啲兰花专门店揸。车去元朗买， 好犀利 喎！芭比啊，有爱心啦！我呢啲老太睇花现象俾芭比都及到。不过咧，我棵嘢咧唔系好掂啊，生虫啊，咁啊要请教阿芭比嘅爸爸，你一阵私信我。 我已经帮你问咗啦，我咪后话你知吓。 好啊，好啊，好啊！嗱、啊，大家几开心啊，玩下鱼，种下花，炒下股， 陶冶性情，互相帮助， 几开心。有时我帮下你，有时你帮下我，系咪啊，芭比吓？ 啊嗯，令我覺得咧，阿 O 咧，你已經開始咧準備好揾救上岸嘅心。 嚇、啊，唔會唔會，點會啊？我日日都係有乜嘢啊？叫我起身啊？唔係鬧鐘啊，係夢想啊！ 我覺得你頭先講嘅嗰個生活咧，係爭個雀籠啫喎。 哦，唔會，係同你哋做節目。我好开心，我每一日都想翻嚟吓。 喂，嗱，问下你哋啦，嗱，屋你睇楼就叻啦，咁但系你啲木轮关系系咪一样咁掂咧？ 哦，旧时细个 OK 噶，但系咧依家大个咧就麻麻地，因为大家都系闩门啊，同埋咧成日听到隔篱屋咧喺度闹自己嘅女咧。 啊呀， 系 咯，咦，我都系会咁啱嘅， 好大声， 我都系， 其实闹到好大声啊。 仲要尤其是夜晚添，寻晚我先话，哦，咁夜先教女咧，咁 系啊。我想话咧， 要问阿 Bobby， 你平时系点几多点 教 女？ 系咪夜晚都会撑起条筋就教嘅咧？ 可能 Bobby 个公主就再乖啲啊！ 但我好少会咁样嘅，即系除非好严重或者好有危险性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大声嘅，因为新教啊嘛，费事教到佢咁大声 咧。同、埋你要养声啊嘛，我哋做电台啊，好啲 嘅。大家都要保护把 声。斯文人，斯文人。 同埋咧，当咧嗱，学你哋话斋，当你如果都听到隔篱屋咧咁清楚嘅时候咧，你自己讲嘢都细声啲因为你都费事隔篱屋都听到你咁大声 啦。哦，咁都系啱嘅，冇错系啦。你听到人是人，又听到你嘛。 系啊，因为咧我周不时咧，我啲木轮关系都 OK 嘅。咁我周不时咧，嗰啲邻居咧好笑噶，见到你朝头早打招呼咧，除咗嗌你早晨之外咧，第二句就问你：诶，你琴晚听唔听到我闹仔？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咁 friend 嘅咩？ 咁通常我都会话听唔到啊，冇嘢。 以免尴尬咧，多数都系摊开出嚟讲先噶嘛。 系啊，通常 几坦白。 系啊。 知道自己昨晚过分了、大声了，其实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昨晚吵到你、 日头时间通常都说搭 lift 的时候并排跟着说阿妹叫姐姐啦，跟住譬如当阿 Kitty 同 Bobby 叫姐姐啦，咁样跟住阿妹就姐姐咁样，跟住琴晚其实咧已经俾妈咪劲闹咧，闹到拆晒天，跟住你哋又要强行一个微笑咁样，喂早晨啊，你真系乖啊！其实琴日佢妈咪先好大声嘅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曳啊？ 可能瞓醒一觉唔记得咗咧， 咁都啱嘅， 应该冇嘢噶啦。你因为咧我自己咧最近咧都有睇到一啲新闻咧，咪话艺员咧就讲话邻居嘅嘢啦，咁我都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屋苑嗰个报告板咧，啊，原来真系周不时咧都会有一啲住户嘅投诉咧，而管理处会出一啲信啦咁。咁我最近咧就见到一个都几好笑嘅，就系话咧，叫大家咧，唔该你夜晚黑嘅时候咧。如非必要咧，就唔好拉台、拉凳，同埋咧叫你咧喺屋企唔好奔跑咯。我覺得呢個我都想象得到，因為有時真係會嘅。我樓上咧，即係我通常我覺得咧，隔離嗰啲咧，通常如果你係鬧交啊或者裝修就會比較嘈啲啦。如果唔係一般咧，我覺得正常嘅鄰居咧，通常如果有嘈啊或者噪音咧，都係樓上樓下嘅，即係可能嗰啲拉凳啊、揼地下或者拍波啊嗰啲。 係啊，係啊， 通常。 常都係呢啲聲啦咁。咁但係咧，今朝揭開報紙咧，見到呢一個咧，我覺得呢個樓上樓下咧，我又冇諗過會惹嚟一個咁樣嘅。又唔可以話糾紛嘅，但係就一個咁樣嘅溝通，就係、是、話說咧，住樓上嗰一家人咧，就係、是、新搬嚟嘅一個户主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留咗張紙條喺樓下嗰一家人嗰度咧，就請佢唔該，你可唔可以熄咗個 WiFi 咧？咁 嚇，係諗到佢咩？ 信號太強唔通， 好搞笑。嗱，我初初就會諗，因為鄰居咧，我試過有鄰居問我借 WiFi 嘅密碼，即係可唔可以一齊用啊？咁樣啦，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尤其是你知而家咧有細路咧上網課咧，其實啲網速真係要勁啲啊嘛。咁、如果我覺得假使有一日咧唔使上網課，這個勁嘅網速咧，我都唔介意隔離勾線嘅。 哦， 但係呢排就唔好係咪？ 呢排 緊張啲啊， 係呢排唔得。咁話說咧，呢一個人咧就要求喎，你可唔可以咧喺夜晚黑嘅時候咧，或者喺你瞓覺嗰時咧，熄咗個 WiFi 啊？又或者你唔喺屋企嘅時候，你都熄咗佢啊？咁，因為咧佢就話自己嘅太太咧就係孕婦，就驚住 WiFi 嘅輻射咧就會影響到個胎嘅安全同健康。 究竟會唔會咧？呢個我又打個問號，因為我有時睇啲YouTube 嗰啲片咧，佢都話啊，夜晚黑其實咧，即係你嗰啲電子儀器都會發出好多唔同嘅嘢啦，即係射線啦，我唔識啊嗰啲 physics 嘢咁樣，咁都會對自己嘅叫做成個人有啲影響嘅咁。 即係話電話唔好擺喺床頭啊，唔好擺得咁近自己。但係如果咁，佢係相信呢一套嘅話咧，應該就唔止將張字條貼喺佢樓下嗰間，應該係 成 四周圍都貼喎。如果 或者佢住村屋咯，即係好似小白咁樣住村屋，自己住一間咁樣。 但係都夠空曠㗎， 冇人搞佢，係咪咧？ 我真 係 想講 Kitty 你真係冰雪聰明啦，佢真係。唔止貼一家噶，其實佢成層樓所有住户都貼曬咁。咁、不過咧，就有一個咧就有反應啦，就係講緊即係呢一個事主啦，就咁於是咧佢就回翻封信俾佢，因為佢留書喺佢個門口嗰度嘛。係佢個小朋友，因為佢屋企有個仔嘅，個小朋友就寫翻封信俾阿鄰居。佢同我个状态系一样嘅，佢就同佢讲唔好意思啊，阿叔叔，我呢日头就要上网课，夜晚呢爹哋放工返嚟呢又要做嘢喎，所以呢就抱歉啦，个 WiFi 就熄唔到啦。 係 啦。咁我都有时候呢都有睇过你头先个疑问，到底呢啲个 WiFi 嘅辐射呢会唔会个强度系强到影响个孕妇呢？咁其实呢我睇嗰啲网上数据呢就话，因为其实 WiFi 嘅辐射呢都唔系真系咁高嘅啫、所以呢就唔需要担心嘅。对比起其他嘅一啲譬如可能太阳都会有辐射㗎嘛，咁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同等嘅 level 嚟嘅啫，所以就唔需要担心会影响。 讲呢啲咧特别入信嘅，即刻唔惊啦。 因为我大肚嘅时候都有用 WiFi 噶嘛。 咁系喂，同埋今时今日啊，唔用 WiFi 系世界末日啦。你都好多人都揾唔到啦。你尤其是 work from home 系咪先？呢段时间仲有好多朋友仔系 work from home 啦。你冇咗 WiFi。你老板找不到你，跟住你老板就大兴问罪之师，你再同你老板讲冇啊，个 WiFi 坏咗咁样，你老板就觉得你喺屋企都要偷懒咁样，即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咗咯。咁希望即系大家都互谅互让啦，咁样。 我喺度谂啊，咁佢会唔会唔俾佢老婆玩呢？即系 一定唔会，一定唔俾啦。 邻居都唔俾开，咁佢老婆会冇得玩手机？ 系啊，不过呢、這个。嗱，虽然我唔系过来人啊，实会有啲人话第一胎咧特别紧张嘅，有啲家庭主妇第一胎特别紧张啊， 我哋应该要系咪要安慰佢啊？即系芭比系咪要唔使太担心， 系啦， 放松心情咧就更加好啦。 正所谓男人都有产前抑郁噶嘛，系嘛？依家好似有一个新嘅说法系咁样，可能佢就 系、 太緊張啊，好 tense 咁樣 啊！即係所以，如果我係樓下鄰居咧，可能即係自己都會寫封信俾佢。過來人啊嘛，我有小朋友，另外補多封信俾佢，就係你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傾下？係啊，唔需要過分擔心啊！ 係佢都想做一個暖男爸爸啫，咁啊，好好照料好太太啦，咁啊，多謝 Barbie 呢一個提供啦 ，thank you。 好啦，唔該曬 Barbie。 咁啊，孕婦都要注意一下啲天氣嘅狀況啦。 係啊，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 测啦，系大致天晴嘅。今日咧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听日嘅日间都系温暖嘅。咁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风势就会较大同埋稍凉啦。咁所以星期三咧就要特别留意。而本周后期咧就系大致天晴嘅，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84%。 系真系应咗阿钟哥讲嘅一句啊吓，我同你真系打坏后生啊！今日咧天气咧回暖啊嘛，我同你着咗好多衫，我睇到阿梁荣忠先生着一件 T 恤仔。 你唔系今日先知噶啦，即系最冻嗰几日，你都见到我哋个天渊之别啊！ 有冇咁强壮啊？又需唔需要咁强壮啊？又需唔需要着得咁小衫啊？钟哥， 咦？我见佢而家打冷震、啊。 冇，哇！佢而家做嗰啲大隻佬手势， 袋鼠嗰啲手势。 哇！你咁样啊？我话大隻佬、啊。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日都会同我倾偈， 爸爸妈妈喺屋企，我会瞓得好啲。 美国前总统朗卢列根曾经讲过，确实有很多孩子在父母单身家庭或伤亡的困境中生存下来。但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乃是人本性中不可抹杀掉的。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父母对仔女的爱永远都存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今朝早7:30完成。政府话，截至今日凌晨2:00，有大约46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新确诊个案。政府话，如果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向订明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的出口离开。政府正在受限区域内采取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94户，扣除住户被撤离的5座医室单位，大约6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当局又说，昨晚有一名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受限区域内执行工作期间，被一名受检人士袭击受伤。政府谴责暴力行为，呼吁受检人士合作。香港社会医学学院成立的香港控酒联盟在最新一期香港医学杂志发表立场声明，呼吁政府和各界采取行动，减少和酒精有关的危害，包括建议政府调高酒精价格，降低酒精 的实际供应，以及限制各种形式的酒精广告等。联盟义务秘书程卓端说，酒吧暂停营业正是推动改变饮酒行为的良机。召集人麦善平说，酒精和烟草一样并非必需品，控烟工作有很多经验值得参考，外国不少的地方亦都会规管广告。缅甸执政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军方拘留。发言人话，昂山素姬同党内的高层人员在军方清晨一次的行动中被带走。过去几日，民选政府同军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外界忧虑可能发生政变。军方日前话，将会保护同遵守宪法，依法行事。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农历新年又快到，神光第一线系时候同大家拜年。 不过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个早年， 神光线上拜年团。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神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抽奖。唔少嘅朋友喺读书嘅时候都会有少少零用钱带翻学校嘅。你会点样运用啲零用钱呢？会系喺小息嘅时候爱嚟买下嘢食，或者系死悭死抵储储埋埋买自己心爱嘅玩具，定还是系留翻呢啲嘅零用钱喺放学之后去碰下运气呢？唔同年代嘅小朋友都会遇到唔同类型嘅抽奖活动。你有冇试过喺放学嘅时候门口遇到一啲踩住单车卖雪糕嘅叔叔？佢哋会收你一毫子嘅费用，然后你就可以碰碰运气喺个布袋里面抽出一啲写有唔同类型奖品嘅木匙羹，譬如话有大奖脆皮雪条、普通奖孖条，又或者系安慰奖雪木瓜啊、雪篮等等。不过要讲到奖品最多元化嘅抽奖，就莫过于系士多嗰啲嘅纸筹抽奖啦。做法通常就好简单，就会喺一块板上面钉上唔同嘅号数，然后呢啲嘅号数咧都会有个胶袋仔装住一啲嘅奖品，譬如话有啲食物啊、玩具，甚至乎咧几蚊鸡嘅现金。当其时嘅细路仔只需要俾一毫子就可以买到一个希望噶啦。 刘国希，你自己有冇试过先？ 我嗰个年代已经唔系一毫子噶啦， 咪即系呢啲抽奖啊！我够知你唔系一毫子嗰啲啊！ 我冇试过一毫子啊！ 不过我都见过五仙嘅吓，五仙硬币见过嘅。嗰阵时 斗领啊嘛， 系啊，我唔敢去试嘅，因为知道自己黑仔咧，咁所以我多数咧我嘅资金嘅投放咧都系喺抽嗰啲闪卡嗰度咯。 咁但系你就即系对于呢啲所谓嘅士多式嘅抽奖奖品仔啊，咁你就冇经验啦。 有试过一两次，即系贪得意行过，可能妈妈话：哎呀，你有冇兴趣试下？即系几多钱我唔记得啦。咁但系都试过系抽，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抽乒乓波啊，抽纸仔啊，即系有好多嘅方法嘅。咁咪永远咧都系抽埋啲唔等使嘅安慰奖，一粒好难食嘅糖啊嗰啲咯。 崔杰同有冇试过？ 我都有啦，直头成副身家就攞去抽奖啊！ 抽乜嘢啊？ 乜都有嗱，但系头先佢讲阿梁学熙讲嗰只话有个叔叔踩住个单车啊、雪糕车嗰啲咧，我就冇试过。多数咧就喺楼下间文具铺，文具铺咧佢有好多款可以抽嘅，因为嗰间文具铺都几大嘅。另外一個就是報紙檔，報紙檔那些 報紙 檔姐姐都會自己搞少少這些抽獎的東西的。我很記得那時候是好像有些紙皮的一個個卡啦，啊、你譬如兩元的可能抽一些好一點的東西，一元就渣一些啦，波啊這樣啦，有些五毫子的可能是long long啊這樣啦，也有些它是掛出來告訴你哪個號碼就中哪一隻， 大獎就是這一隻，二獎就是這一隻。 譬如你可能看到那個很大的粉紅色你好想要嘅，咁、你咪不停抽咯，即系抽完之后啊，26号又蓝色嘅，咁样20号就白色嘅，咁样抽嚟抽去都抽唔到，其实嗰度都已经好多钱噶啦。咁、有啲咧就系抽明星嘢嘅，即系佢成个板挂出嚟，譬如你1号就系杨彩妮张相咁样啦。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我哥系好中意杨彩妮嘅，咁而 家唔中意啦。 而家我冇問，而家冇問過佢啦，佢淨係中意我嫂咯，可能咁咧，佢就好中意楊彩妮， 包仲係袋住楊彩妮張相。 咁嗰張相咧，佢嗰、那個吊軌嘅地方咧，就係、你冇得買嘅。嗱、當時咧，啲文具鋪有時都會有啲明星想買噶嘛，佢就專係淨係。將嗰張相咧就擺咗上去抽獎嗰度，咁你其他你買嗰啲楊彩妮嘅相咧就係冇嗰張，咁我哥想用錢買都買唔到咁，咁佢咪要抽咯？ 抽咗好多日都抽唔到。後來咧，佢真係問嗰、那個文具鋪嘅老細， 可唔可以買？ 可唔可以買？係啦，咁後來佢好似真係用一個價錢買咗落嚟嘅，即係將佢嗰張相。 其實佢抽曬所有幾多錢先得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佢真係咁中意，可能原來抽曬所有每一格嘅，加埋100蚊。咁張相咪100蚊 啊，係啊，佢就係老細都見佢嗰個誠意可嘉，抽咗幾日，可能每日都抽咗成10蚊、8蚊咁樣，都仲未抽到，唉，好啦，俾你啦咁樣。 即係唔忍心賺佢啲零用錢啦，已經。 我有機會見到楊彩妮，我同佢講聲，曾經有個靚仔為咗攞你張相， 係啊，日日去抽獎啊咁樣。但係你知細個其實咁樣去問人都面懵噶嘛，即係問下老細可唔可以直頭係賣嗰張俾我啊咁樣，咁啊就即係成間文具鋪都會知道佢係好中意。杨彩嚟， 嗱，讲起抽奖，抽奖呢啲即系童年回忆啊。 系啊， 我僆仔时代就 系 士多嗰啲咯，即系大抽嘅全部都系嘢食啊。 我抽嘢食， 系啊，即系净话讲嗰啲咩雪木瓜啊，一支雪条啊嗰啲咁样。正话刘亚希讲嗰啲咩啊，喺个雪糕车嗰啲雪糕伯伯嗰啲咧，我就见过未玩过啦。 哦， 因为嗰啲其实佢系好土炮式，可能佢真系。揭多支雪條棍啊，有冇贈食啊，或者食乜嘢咁就俾你嗰啲咁樣。嗰啲我就未玩過啦。 嗯。 當我懂事或者當叫做有啲零用錢嘅時候，就係士多㗎啦。 嗯。 即係一毫子抽一次。 但係佢係平過你去買好多咩？因為呢譬如我哋抽玩具。係囉。咁如果差唔多，點解你唔直接去買呢？ 等於你而家去買嗰啲， 你明明想食蜜瓜，又變咗食木瓜。 呢個呢其實嗰個心態就等於而家啲成人走去買彩票一樣。 是 即是你买20蚊或者几多钱你10蚊你不一定中啊你不一定中啊嘛但你又会买喎、 啊。但你可以博到好大啊嘛、但是你博极都是好够木瓜。 喂但是你彩票同你士多啲唔同士多你点都会有粒糖㗎嘛有啲嘢㗎嘛但彩票你是真係铺草皮㗎喎。 但正话出去同你知唔知作为一个细路仔嚟讲呢即係一张一个100万嘅现金不及一嚿木瓜。你要记住呢一样。 係。 僆仔个世界就一嚿木瓜嚟㗎嘛。 喂但我 哋一百万冇意思㗎嘛。 但好睇下原来我本身係唔食木瓜嘅。咁就弊啦即係抽咗嚟呢都冇鬼用。 你试下即係搵个细路问佢我俾个木瓜你定还是俾100万你佢会揀个木瓜。佢唔会要100万嘅。但当佢大个先知道100万可以买好多个木瓜。 木瓜圆啊直接可以。 喂但另外呢我睇过有一个呢中哥唔知你有冇玩过呢就係玩呢个抽糖葱饼啊。 吓糖葱饼 啊呢、這个我又冇喎、 啊。喂嗰、那个我睇我根据呢个研究呢咁佢係好複雜嘅。咁、那个做法呢又係抽竹签啦。咁竹签上面呢就会有一啲嘅 number 咁样嘅。咁、就係好似你俾一毫子跟住呢你就抽唔知抽五支。咁如果你抽五支竹签而佢上面嗰啲 number 加加埋埋係大过30呢你就可以得到6件嘅糖葱饼啦。 哇呢、這个真係未玩过喎呢、這个。 係呀即係民间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抽奖博彩形式嘅游戏呢原来即係睇下睇下都几有趣。 咁、如果唔够30咁点呀 咁未冇。 sorry 囉。 就冇嘢食㗎啦。 讲声多谢惠顾咁样。 即係可能俾粒糖你呀嗰啲咁样啦最轻轻。 不过呢啲呢我哋所谓正呀一路讲緊嘅呢啲叫做抽奖呀。咁、应该都係60-70年代开始有啦。好啦。咁你諗下其实而家你去一啲如果你喺日本嘅话又或者香港有啲铺头呢其实有啲日本嘅小玩意或者玩具呢都係玩緊呢一个方面呢一个形式㗎、你都係一张好大嘅纸牌上面有好多格细格。咁跟住你哋俾钱啦然之后你就揭开一格哦 ,A 奖定还是系 C 奖定还是系 E 奖呢咁样跟住佢就对应返一啲奖品俾你嘅、都係有呢啲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諗啊究竟系香港开先啦定还是日本本身有嘅呢我就真係唔知啦。即係可能喺当地其实喺佢哋嘅60-70年代都已经玩緊呢一个玩意。 我觉得都有嘅其实因为咁简单嘅一个游戏就係、即係睇下你即係。 以小博大 嘅。係啦玩嘅人就即係捉你呢个心态咋嘛。或者试下自己运气囉。細个可能冇諗过以小博大呢样嘢嘅。纯粹觉得睇下试下自己好冇运囉。 嗱呢一样呢就好奇怪嘅。即係好系咪我哋由细到大呢就培养咗我哋一种呢就侥幸嘅心态。即係我唔使努力我抽中就得啊嘛。即係我只要问屋企人攞到一毫子跟住我就可以博我自己嘅彩数究竟可唔可以攞中嗰件木瓜。呢个系一个博彩心态嚟。 但你好难讲喎、你真系呢抽得中嗰个快乐呢是比起你用钱买是好快乐好多 的。是啊但分分钟其实那个礼物呢是那个价值是少于一毫子的。 你又要讲返杨彩妮的中奖。 是啦、啊。咁、但钟哥你自己有没有真的试过是真的抽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嗱如果这一类型这样的抽奖呢那我就没试过。因为通常我们是但抽中有些东西吃呢我们已经很高兴了嘛。即是哪怕它是木瓜定还是那条鱿鱼干呢 其實冇乜所謂嘅。總之抽中，哎、有嘢食，咁你就開心噶啦嘛。爭在食咩嘅啫？反而我有一個好慘痛嘅回憶嘅，即係童年回憶，就關於抽獎嘅嘢。咁話説當年咧，咁有一種我唔記得咗乜嘢食物添啦。咁跟住你要買五包，總之剪咗個角落頭落嚟，儲齊五個角啊嘛，即係剪咗落嚟之後咧，入落去信封，跟住咧仲要買即係喺報紙定係雜誌啦，買嗰本書，剪嗰個抽獎表格，填好咗啦，然之後連同嗰五個角入落個信封度寄翻去嗰間公司。咁你就可以抽獎啦！ 咁複雜，肯定係抽啲勁嘢啦！ 一件超合金玩具咯，一件超合金玩具，哇，好貴噶嘛！咁但係你可以搏喎，咁跟住咧就，每日女阿媽，我買一包，買一包，好啦，於是者女咗五日，終於俾我儲咗五隻角，咁但係你都仲要女阿家姐買埋嗰本雜誌，因為佢有嗰份表格啊嘛，我剪埋。搞掂咗啦，咁啊好开心。 冇邮票？ 唔系，即系讲邮就系邮票嗰个关键。哇，好开心啊！嗰阵时好细个，十岁都唔够。好啊，填咗之后咧，入咗五只角，攞埋个信封，屋企啱就个信封，粘埋佢，攞落屋企下边个邮筒寄。寄完之后，我先至发觉冇粘邮票。哇，我心几抌啊！跟住抌咗佢之后，因为细个我唔知道原来要粘邮票啊。一路是我的困擾啊！呢件事，即係對於覺得自己點解唔做足一啲準備功夫咧，咁就記咗。 你係唔記得咗啫，你唔係唔知係嘛？ 我係唔知啊！ 哦，你唔識，咁學咗一樣嘢咯。 之後就呢個教訓對於我嚟講喺當年係好大噶嘛。 係咁黏喺。 係好大啊！呢個教訓。 係啊。 咁原來寄信係要黏郵票嘅。係。唉， 即 係嗰 一次長一次啦。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眼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捱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爱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 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4%啊！听紧有郑伊健嘅 Stronger。 阿伊健呢一个广告，你有冇睇过？ 梗系有啦， 后面咪好多人跟住嘅。 系啊，我直头想跟住一齐弹下弹下咁样，喺嗰条好似斜佬嘅物体度跳出嚟噶嘛。 有时我睇伊健拍电影。 嗰啲人全部都紋身，而家全部都變曬靚仔、後生仔，跳曬舞咁樣 潮流唔同咗啦， 潮流唔同咗啦，係咪啊？ 好啊，咁電話旁邊有小白啊，早晨，小白， 早晨，小白 啊，兩位早晨，各位晨光嘅聽眾，咁啊嗱，而家咧的而且確睇跳舞都好睇啦，但係有冇諗過咧睇跳舞或者啲跳舞比賽咧？我哋通常見到啲評判咧，咪坐曬喺下低。準備定個叮叮嘅，咁隨時一見到你小朋友唔好話叮啦咁樣。喂，原來咧除咗跳舞之外咧，仲有例如音樂嘅考核一啲嘅考試咧，都已經開始咧就係、是、唔用呢一個嘅人去到撳嗰個叮叮，用咗咧就係、是、人工智能去到撳呢個叮叮。 哦，用 AI。 係啦，喂，這個、呢個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喎、哦。咁佢咧而家好多考試咧，原來就係、是、可以俾啲人咧就自己彈啦，彈完啲嘢或者拉完啲嘢咧，然後咧就即刻咧就有啲機械人咧，或者一啲嘅 AI 嘅裝置咧，就幫你喺度做評核嘅。咁、你就去到間課室，跟住佢哋有啲機器咧，就對住機器喺度彈得噶啦。咁彈完之後咧，佢哋話嗰個準程度咧係非常之高。高到點咧？因為佢話每一次咧聽到你嗰個音咧，佢哋個電腦就會分析你有冇個音有冇歪到啊？夠唔夠力啊？勁唔勁啊？咁樣咁就去到判斷咧，你嗰個分數是高定是低的。 是小白，我不知道你和O呢之前有没有看过 N 字头平台呢，他有一套综艺啦，就是啲人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而他评分呢就真的用 AI, 即是用电脑啦、他将那首歌呢即是整个 melody 入了去，跟着啲参赛者呢就要轮流唱那首歌不同的部分啦。那怎样评分呢？就不是观众评分的， 就 是电脑评分的、好像你打机即是在那里弹那些 keyboard,中不中的音啊，或者高了还是低了一点呢，那他就一直在这里计着分、那我们看的时候呢就发现，喂，有些参赛者其实唱得很好的、还有你知道唱歌呢有时候喜欢即拉长一点啊，有些 adlib 啊这样的嘛，反而那些呢扣晒分、因为你 情感电脑就计算不到了， 对啦，因为你要忠于原著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特色了，即在那个比赛里面啦，因为他那个计分制度就是你要跟得足他电脑那个 setting 嘛，咁我估可能即係小白你讲呢一个嘅音乐嘅比赛，譬如你弹琴又好咁样啦，又係咁样计法喎，即係如果佢里面有一啲情感喺度嘅，即係可能快两拍之后慢返两拍咁样，可能呢度就会扣咗分㗎喇。 会唔会 呀？其实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呢就係、是、因为 AI 佢只係跟住个程式去到做嘛。咁你有阵时例如有啲歌手佢好鍾意喺 chorus 之后啱啱嗰个可能八拍嘅位置，佢鍾意自己喺度嗌嘅，喪嗌嘅 咁樣。 喂，係啦，咁你其實你係好聽㗎嘛，但係你唔跟個原照喎，咁佢可能嗰 part 佢無端端扣你分咁樣，即係話你多餘嘅，咁於是乎你又冇分，咁其實係唔公平嘅。好啦，如果你話除咗仲要係AI 評分評呢啲比賽之外呢，都已經唔緊要啦，你仲要喺一啲體育嘅比賽項目，如果全部都係用 AI 呢，咁你又要諗好定唔好呢？例如有啲人就會覺得一場嘅無論籃球比賽定還是足球比賽，乜嘢運動都好，可能有個球證喺度呢係人嚟嘅，個好處就係有陣時呢比賽有一啲嘅位置就係球證睇唔到嘅位 置。 球員叻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做咗啲嘢係一個灰色嘅地帶啊，我原來我嗰下我球證睇唔到，我又過咗骨。人呢觀眾其實有陣時都鍾意睇呢啲嘢嘅，係啦，老實講一句。但係如果你下下都出動到個 AI 360度望住曬你嘅，咁你就個個變咗好守規矩喺度打波。人呢即係會係變咗一場好規矩嘅比賽，但係就未必鍾意睇。 係，可能個娛樂性就欠奉咯。 係，但係就公正啲咯，好似。係， 不過成日你用 AI 或者依家足球都好多時引入 VAR 啦，其實場比賽成日都要暫停嘅。係 啊， 即係成日都要又要睇下個 mon， 跟住再踢。籃球如是，足球都如是，其實都幾窒礙嘅。對於一個觀 眾者，你諗下，如果譬如馬拉多納嗰球上帝之手，如果你有 AI 喺度嘅话，佢一定系判佢唔入噶。 系， 咁佢点会就系好似而家咁多年以嚟都仲系一个话题啊？系咪先？ 系。 咁一场波入边，可能就系因为佢曾经出过上帝之手啊，佢激发咗啊，我唔小心唔知道有冇用到只手、啊，总之系上帝嘅手啦。咁但系佢又踢翻只魔鬼脚出嚟嘛？佢可能就系因为有因先至会有果噶嘛。咁如果你有 AI 喺度嘅话，咁就所有嘢咧 千篇一律啦。 系 啊，咁啊趣味性咧就覺得欠奉咗咯。 系有陣時咧，我哋喺搜尋器上邊咧都有啲人工智能嘅設定噶嘛。咁譬如你想搜尋嘅嘢，譬如士多啤梨咁先算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好容易彈咗一啲你平時有睇過士多啤梨或者用開嘅網購平台嘅士多啤梨網站出嚟咯。但係其實你可能今次係想揾啲完全 新嘢嘅， 係啦，完全未睇過嘅嘢，變咗佢就有一種慣性嘅餵哺式俾你啊，即慣性，你慣性都係要 A B C 噶啦，得啦，我俾 A B C 你咪得咯，吹傑彤，阿小白就中意 D E 嘅，啊俾 D E 你咪得咯，咁你就好容易安於現狀，亦都好容易係，哦咁你慢慢都接受到咧，會有少少選擇嘅懶惰出現咗，呢、這個都係、即係 我買士多啤梨，佢一定係揾翻喺大埔沙田附近噶，但我、其實我想試下中環啲士多啤梨， 係咯，好啦，講得冇錯啊， 好啊，咁啊今日阿小白你去。中环买士多啤梨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一日是一年的第3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3日。1884年2月1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发行《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一版第一册，当时书名为基于由语言学会所收集的材料，以历史原则编定的新英语词典，收录了由 A 至 ANT 的字。牛津英语词典并非由牛津大学发起编写，是由当时语言学会的会员有感于当时英文词典的不足，于是发起编写词典的计划。第一版前后用了71年编写，其中22年是准备功夫。在实际编辑的49年间，共用了4个主编，每名主编约有6个助手。2月1号出生的朋友，顽固任性，只要认定心目中的是非，完全不会有丝毫退让，比较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耐性的编写工作，会不会是你性格最大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阅读可以得到书本里面嘅知识，但系我哋会唔会以为买咗书本已经系拥有知识咧？ 行车啦，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天马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狮隧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北架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西行，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北角码头。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在南昌站。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咁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大家咁熟，一个饭盒搞掂啦。 讲朋友之间嘅互动，有咩好得过揾自己 friend 嚟拍 MV 呢？今次喺 Janice MV 入面出现喺佢身边嘅两位咧，都系佢嘅真闺蜜嚟嘅。听讲有一个仲成日讲黄色笑话引佢笑添嘅。作曲温汉文，卫兰自己，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 YC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趣味才会变自己。 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连升十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卫兰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号，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晓彤， 而家做紧咖啡师的佢，由牙买加搬嚟香港定居，透过展翅清健计划融入香港的文化背景，找到目标，报考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成为专业咖啡师。 想知道何晓彤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投资 O to O。 早晨啊，2月1号星期一啊，讲下二月开局有啲咩要注意啦。嗱，外围股市咧近期系显著下跌啦，港股上个星期五咧期指结算日咧继续调整，虽然北水咧就未有撤离嘅迹象，但系基金经理同埋咧分析员啊都未能够全面咁样睇好二月嘅股市。近期咧港股啊波幅扩大啊，加上咧本周咧好淡嘅消息拉锯，恒指咧将会喺28000点啦到3万点嘅区间咧比较波动少少啊，所以咧星期一啊，你要知啊，不宜太进取入市啦。 诶、欸，你做下咩啊？意思即系解错，喂，你做乜嘢啊？我见你听到中国歌话歌唱，我咪下气咯。弊家伙，第一句都仲有翻译，长啲嗰句都唔知佢讲乜嘢。啊，总之马拉人成日都会讲噶，华希华希，咩意思咧吓？打个卷号，转头话你知。华希啊，真系开心！头先讲嗰句说话，屈健子听到钟哥讲话，呵潮我咪华希咯。意思即系话今日听到钟哥讲嘢好笑，咁我咪开心咯。华希啊，真系开心啦！揾个原因令到自己开心，令自己华希系一种生活嘅态度。不如你每一日都氹下自己，令到自己每一日都笑，每一日都开心，每一日都华希，大大之般华希，即系日日都开心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上次讲过咧，即系管教小朋友嘅时候，家长最紧要就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啦。咁啊，情绪个人都有嘅，即系遇到一啲情绪问题嘅时候咧，啊，突然之间个人好火爆，咁啊可以咧就先好大力吸一吸气，令到自己咧就个人缓和一下，或者如果可以先离开现场嘅话咧，其实离开都可以令到大家嗰个情绪啊，即系家长同小朋友咧个气氛啊缓和啲。好啦，咁如果真系遇到一啲情况就系紧急嘅，我哋就知道点处理啦。但系平时我哋又应该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嘅情绪做得更加流畅，做得更加咧就系缓和下。冇咁火爆，油啲，有冇得保养我哋嘅情绪㗎？ 梗係有啦，其实反而保养呢仲紧要过你当刻处理，但当然当刻处理都好紧要啦。即係你点样令到自己呢时刻个心同埋个生命都係有一种感恩啊同埋正向呢，其实呢个係好紧要㗎。咁，所以其实係要平日都要做，即係好似人哋即係点样去保养皮肤一样，敷 mask 一样。即係你唔可以当刻有暗疮个刻就即係搽暗疮膏啊，你最好你搽完暗疮你到最尾可能都日流啦噶嘛，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之前可能敷多啲 mask 啊，饮多啲水啊，嗱呢啲养分咧，呢啲滋养就变得好紧要。你平时系点样滋养你自己个生命或者你点样滋养自己情绪嘅咧？ 我自己就比较上中意一啲户外活动，因为我觉得去完之后咧，个人身心灵简直咧就系舒畅啊，即系好多嘅郁闷咧。好似被大自然吸收咗咁 啊！的确系啊，因为你离开咗你嗰个生活嗰个环境啦，去咗另一个大自然好开阔啦。二嚟咧做运动咧，本身系令到你个人你个脑袋咧系会释放一啲荷蒙，就令到你个人咧系开心咁样。咁另一啲咧，嗱唔系个个人中意咁样跑山行山啊，做运动噶嘛，系咪？咁如果可以嘅，当然就可以做多啲啦，每日做20-30分钟，梗系好理想啦。但如果本身个家长或者个大人话我唔做噶，咁可以。做啲乜咧？咁我以下想介绍三样嘢俾大家。 食嘢 系啦， 系咪食嘢？ 都有家长系咁讲嘅，即系嗰期见到个家长肥咗，你就知佢一定系有啲唔好开心。咁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建议大家咧，呢个比较少即系家长压力嘅，就系、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 join 得太多。一啲 WhatsApp group，一啲群組，又或者你睇太多資訊，你日日都開電視狂睇疫情啊嗰啲，即係咁你個人咧，你唔為意噶，但係咧原來你越睇得多咧，你越即係你知 WhatsApp group 好多爸爸組噶嘛，嗰啲爸爸組好大壓力嘅，即係爸爸媽媽組啊，即係個個都喺度講啊，而家要再讀啲乜嘢啦，啊而家我補緊邊啲習啦，你越睇咧。你会越觉得自己有啲内疚啊，我咪做唔够咧？ 系啊，呢啲咧越睇越慌啊，我都唔系好敢睇啊。 系啊，有时咧你 join 一个组，可能你冇睇，已经一日已经系有四五百个 message。其实你睇嗰下咧都系一个压力嚟嘅。咁所以咧你要适时去剪断呢啲关系啊，即系你要减少令到自己咧净系睇到足够嘅资讯，而嗰个群组嘅人咧，可能佢俾嘅资讯系比较合理。即合你自己嗰个期望啊，又或者你 style 多一啲嘅，或者揾一啲啱嘴型嘅家长，你觉得令到你个人 positive 一啲嘅一啲小组群组，你就留低咯。咁呢个系最简单一啲我哋话即通讯上面我哋要留意嘅嘢啦。咁另一样嘢咧就有都建议家长咧，可能每一日咧，如果可以咧，就好似写日记咁样，你唔写落去都得嘅，你写落手机都得嘅。就每晚咧，你都写三样。你觉得欣赏自己嘅嘢，或者你感恩嘅嘢、 啊，我靓仔，我跑步快， 我今日仍然可以 keep 到靓 仔，喂得唔得啊？如果真系话自己我赞我靓仔，我靓女咁得唔得咧？ 梗系得啦， 哦、都得噶， 你都系，不过好少家长会咁嘅，你好自信先系咁嘅， 我冇噶，我估嘅啫。 你講真，例如你今日，例如我琴日都係，我琴日咧翻工咧就有即係交通意外啦，咁啊塞住咗喺條路度。咁但係我都仍然可以去感恩，就係即係我塞咗喺條路度，但係我都係安全翻到中心啊嘛。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屬於感恩，就係我哋點樣去訓練自己腦袋咧？我哋時刻遇到啲事情，我哋都有感恩嘅心，就透過每日做一啲練習。 系啦，最后咧仲有一个，我觉得呢个都几值得讲嘅。 听埋先。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静观啊，即系你但系静观有好多人咧，对于静观有一种谂法，就系静观同冥想呢啲咧，就同好多宗教有关。但我就好睇，我就觉得好睇你点样睇嗰样嘢，同埋点样用嗰样嘢嘅。 嗯。 即系静观都有好多种方法嘅，有一啲咧可能咧系同宗教仪式有多啲关系，有啲冇嘅。咁、 嗯、 最简单咧就系、是、合埋只眼，跟住专注你嘅呼吸。 系， 咁跟住咧就慢慢咧将你个人嗰个集中力去翻你呼吸度，慢慢慢啲，再慢啲，咁又系腹式呼吸啦，同大家上一次讲嗰、那个， 嗯、 就一二三吸，一二三四呼，即系永远呼气系会长过吸气嘅。 哦，咁就可以更加排出去，即系嗰啲嘅气体啦。咁啊，我个人咧就会好似真系将啲唔好嘅嘢排埋出去咁样。 系，你系最好系乜咧？仲要系瞓觉前做，即系你瞓觉，你盘膝坐又得，你瞓喺度做都得、 啊， 你就清空你个脑袋咧，有时会谂嘢嘅，不过咧就唔紧要，你就由佢飘走、 啊， 你就好似嗱、那个影像就似咩咧？你好似你自己喺条马路度望住啲车行过一样， 啊、 你就唔好冲向嗰条马路，你就个谂法咧就系、是、哦啲嘢咧就飘嚟飘去，咁但我唔捉住佢，但我就集中喺自己呼吸。你做得多咧，开头你会唔惯噶，但你做得多咧，你会发现你自己嘅睡眠质素啦，同埋你个人控制情绪嘅嗰个能力高咗。外国有都有好多研究讲，即系静观点样帮你自己控制痛症啦，控制情绪啦，令到你嗰个开心嘅嗰个脑嘅部分咧系扩充嘅。咁所以咧，即系平日做多啲静观啦，例如每晚都可能写啲日记啦，同埋咧剪断一啲社交嘅媒体咧，咁我就觉得系可以滋养。以啲滋养到自己咁样咯。 唔该晒，嘉嘉，唔该晒。 分啊，听紧有 Delta T 同杨雅瑜嘅《都市 Lonely Night》，电话旁边有 Bobby，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咪。 早晨啊，钟哥同埋崔杰彤。喂，嗱，问下你哋啦，你哋一个咧就都几中意睇啲即系卡通片啊，咁、另外一个都几中意一啲嘅卡通主角啦。你哋有冇听过最近有只好流行嘅天竺鼠角？ 听过啊，你有冇睇过啊？ 我睇过少少咋，你有冇睇过？ 唔系佢已经好短噶咯，你仲睇过少少，即系冇睇，佢得两三分钟一集。 我对于呢个角色咧，同埋呢个样，我一开已经觉得唔吸引啦，所以咧我只系望一望佢个样，同埋大概知道做咩，我就已经识咗，就冇再睇落去啦。 崔杰彤有冇睇 啊？我冇睇，但系我知道呢只嘢 好红喎、最近佢红爆。 到底点解你有冇睇啊？ 我有睇啊。 个原因系咩咧？ 好治愈啊！吓，睇嘅时候咧，即系觉得啊，咁就完咗啦。吓、啊，点解我睇到呢嚿嘢嘅？吓、啊，发生咩事啊？即系咁样啊！跟住你会好多问号咧，就会觉得。唉，谂咁多做乜啊？睇完落到，好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啊！ 吓，咁佢系有对白嘅。 少少啦。 啲天竺鼠会讲嘢嘅。 即系呢啲声嘅啫。 根据报道啊，根据报道咧，呢啲所谓嘅配音咧，佢系真系收咗一啲真实嘅天竺鼠嘅声，捧翻落去嘅。咁你即係當佢係真嘅天竺鼠咁樣講乜嘢啦？ 係即係當即係開咗電視就好似屋企有幾隻天竺鼠咁樣， 同埋佢有啲真人喺度穿插嘅，即係有啲真人喺度穿插咁樣嘅。 係咯，我就係見哇好 hit 喎，所有嘢都 cross 埋天竺鼠喎而家。 做咩林慧無端端講起呢？呢嚿嘢，呢只咁可爱嘅小动物咧， 嗱咁啊，钟哥，你睇完之后咧，你觉得咁治愈，你有冇少少心喐喐想买一只真嘅天竺鼠翻嚟啊？ 我唔会咁样嘅，即系等于我望到个 B B， 会唔会自己想生个 B B？ 我系唔会噶嘛， 好理性嘅， 系好理性，唔会噶， 真系 very good 啊！你咁样谂吓，嗱，因为点解咧？最近咧，你知啦，开始临近而家踏入二月份咧，咪好多啲情侣咧会谂紧啲情人节礼物送乜嘢嘅，就系、是、因为咧而家呢一只天竺鼠太 hit 啦，開始好多人咧就你知喺呢個高峰期咧就係、咩高峰期咧？就之後就會有一個棄養嘅高峰期啦。 哎呀， 係啦，咁所以咧最近見到報道呢一個真係非常之唔要得嘅行為啊！大家你知疫情期間咧就好少出去行街啦嚇，甚至乎你話去呢啲寵物店嘅地方咧都比較少啲嘅，因為通常啲寵物店門口咧都多人圍觀，啲寵物咧咪好可愛嘅，咁大家就趴曬喺個玻璃嗰度睇啦咁。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多數啲人就改為咧中意網購喎。咁但係你網購唔緊要啊，但係你網購動物就緊要啦，因為其實係唔可以噶嘛。咁啊，你諗下啦，佢運送嘅過程裏邊幾咁得人驚咧，即係將嗰只嘅小动物掟嚟掟去，咁啊，而且到底有冇提供到足够嘅食水啊、空间啊各样嘢啦？你一谂起都已经哇不寒而栗啦。不过最近咧，嗱，因为我自己咧就系养呢个兔仔噶嘛，咁我本身咧都有加入咗好多嗰啲咧主人嘅群组啦。咁我琴晚咧上去呢个社交平台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咧一个真实嘅，即系啱啱真系琴晚发生嘅啫，就系话有一个嘅宠物主人咧喺自己住紧嘅屋苑垃圾房出边咧，就见到一个包裹嘅箱，咁咧就听到啲怪声，即系类似系啲爪搲嘅怪声啦。咁一行近嗰个包裹咧，就发觉佢咦喐嘅咁样，一打开个箱咧。发现入面有小动物在里头、 我以为你讲的驱魔人的桥段、 我都在想如果我真的看到那个这样的箱我会不会买去打开它呢 不是那个思路、这个是一个拯救小生命的思路、就发现了有只兔仔在里面它也有将一些相片拍出来的入面只是得一些干草啦、还有因为入面是没有水啦还有箱的空间是很小的我看到那只小动物是失缩在一个箱的角落头那里、咁咧就見到咧，同今朝早報章嘅報導一樣啊！嗱，頭先咪講天竺鼠嘅，咁啊有人咧就用呢個網購嘅方法咧，喺國內咧就想買一隻天竺鼠翻嚟香港、哦。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其實動物係唔可以咁樣去買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就用一個集運嘅方式，就喺集運嘅嗰個倉庫嗰度咧，就俾人發現咗呢隻天竺鼠啦，即係個包裹裡面。咁於是乎咧，即係內地嘅嗰個倉庫咧，嗱，佢係位於東莞嘅集運倉庫咧，就聯絡嗰、那個購買嘅主人啦，即、就、係、是、香港嗰個人啊。咁就喂。你有隻動物咧寄咗嚟我哋呢度，但系咧，因為咧我哋係海關唔可以運動物嘅，亦都唔可以咧將佢寄去香港俾你。咁你就要求個主人咧，如果你要領翻隻動物咧，就麻煩你親自嚟到國內嘅倉庫嗰度領取啦，咁、樣。 不過希望都係啊，即係呢個係好好提供嘅林慧，即係希望大家養小動物係、即係我覺得係件好事，但係真係諗清楚，停一停諗一諗先。 一生一世，係 啊， 好啊，唔該曬林慧， 好啦，唔該。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Kevin！ 早晨啊，早晨！ 诶，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喂，今日咧就话睇睇啦，七点搭七啊，今晚， 嗯， 医生与你啊，咁咧就讲一样嘢，你知啦，我哋就诶细细个就话唔好偏食啊，诶阿爸阿妈又唔好偏心啊咁样，但系咧最惊一样嘢咧，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咩嚟噶。是偏头痛啊， 嗯， 是啦，偏头痛我淨係呢从字面解呢啊係咪淨係一边痛一边唔痛呢咁样。 应该係啩，我自己都好彩冇发生呢啲事，但係身边好多人都话我偏头痛啊咁样㗎喎。 係啊，咁啲偏头痛究竟係咩嚟嘅呢，咁今日呢就可以睇睇呢一个呢医生与你啦，另外仲有中医都要介绍一啲呢舒缓偏头痛嘅汤水添啊。咁同埋呢营养师都讲下呢可能激发呢个偏头痛嘅飲食习惯。咁另外啦，今晚八点钟铿锵集咧，就系、是、会讲翻啊周子洛嘅写灵讯啦吓，即系历时咗25日啦咁样，但系出嚟嘅结果咧，都仲系令大家咧各说各话，好多疑团喺里边嘅。 系 咁今晚咧日常八点半咧啊，可以睇下食啲乜嘢先，我哋搵阿尹如泰山出嚟。咁、大家中唔中意食汉堡包噶？ 我中意啊！ 我就一般啦、 啊。我好中意。 我觉得好饱啊，因为 即系呢 个谂起个样已经。 汉堡包咧，我哋细细个咧就喺即系最平嗰啲连锁快餐店咧，讲紧个二一个啦。 我哋讲紧茶餐厅嗰只啊？ 唔系啊，嗰只大力乜手啊？ 啊，系咩？ 你有冇食过啊？嗰阵时有连锁快餐店噶嘛？热狗就7号，汉堡包个二，拉尾整个大 X 水手汉堡包咧就2蚊，有埋蛋同埋生菜嘅。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以为啲汉堡包咧系好平嘅嘢，但系如果你要食嗰啲有啲咩成100几蚊个嘅，同埋冚唔埋个盖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 唔知点食咧？ 漢堡包素食是點呢？是不是只是用豆製呢？除了呢會有位師傅徐生教大家製這個、用豆做的素食漢堡之外呢，還有泰山就用黑豆，正所謂黑豆得食就白豆當災，黑豆漢堡、啊、你真的黑掹掹的都不用燒窿，已經好像燶曬咁。 但好像很有營養咁啊！呢個 健康啲啊，相對 唔知噶，乜嘢都話黑的健康啲啊，糖又嘢黑糖其實未係肥。 咁 啊跟住咧，另外咧有一位咧作家陳允恆咧嚇，咁啊 Kenya 啦，佢原來咧就喺2019年咧用咗38日咧行走2條啊建於江户時代嘅古道喎。 嗯哼， 係啦。一条叫中山道，另外一条叫东海道、北海道，你听得多啦。 系、 呢个东海道啊，咁究竟去呢个攀山越岭啊，又经过火山湖嘅旅程系点呢？咁今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 咁而咧，我哋咧好中意睇嘅哲学有偈倾咧，哎，今季嚟到尾站啦。 哦，尾站啦。 系啊，咁咧就尾站咧就叫做《自由的最后堡垒》啦。因为哲学家咧就好中意咧揾下一啲即系真相啊、原因啊咁样，但有时坦白得人憎，好似苏格拉底咁样。以前咧就话俾人控告佢荼毒青年啊，就判佢饮毒酒啊，行刑咁样吓。咁啊，究竟咧呢、這个自由嘅堡垒可以守到几时咧？今晚你可以睇下呢几个主持人嘅讲嘢啦。 好啊，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将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今朝早七点半完成。政府说截至今日凌晨两点有大约46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受限区域内采取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94户，扣除住户被撤离的五座医室单位，大约60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当局又说，昨晚有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受限区域内执行工作期间，被一名受检人士袭击受伤。政府谴责暴力行为，呼吁受检人士合作。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同第七座的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七点半完成。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讯，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有居民说上星期已经完成检测，批评行动扰民影响翻工。亦都有居民说只是围封一座半座没有意义。不过有居民说行动的出发点是为市民安全着想，一日之内完成是合理。至于检测未有发现确诊个案，认为不检验都不会知道没有确诊。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被军方拘留，执政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昂山素基、总统温敏以及党内其他高层人士在军方清晨的突击搜查行动中被带走。发言人呼吁支持者不要冲动，并要依法行事。军方暂时未有回应，首都内比都的电话不通。国营电视台在社交网站说，由于技术问题未能够广播。目击者说，主要城市仰光的市政厅外有士兵部署，军车停在附近。过去几日民选政府和军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外界忧虑可能发生政变。军方日前说将会保护和遵守宪法，依法行事。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军方高层近日批评选举舞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阿斯利康药厂会在3月底之前向欧盟额外供应9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冯德莱恩说，阿斯利康额外供货之后，令今年首季的交付量增至4000万剂，而且会提早一个星期付运，形容是迈进一步。欧盟近日就疫苗供应问题与阿斯利康和英国争拗，即使首季的疫苗供应量增至4000万剂，仍然较预期少了一半。阿斯利康早前说，因为欧洲厂房生产出现问题，要大幅减少向欧盟供应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8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1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1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7元，升25元。比亚迪股份238.6，升1.2。友邦保险94.15，升4毫。阿里巴巴245.2，跌1.4。美团375元，升18.4。保利协鑫能源2.28，跌1.2。港交所494.4，啱啱转咗系495元，跌2.2。中国移动48.25，升9.5。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农历新年又快到，神光第一线系时候同大家拜年。 不过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个早年。 神光线上拜年团 今年会用 Zoom 形式同你见面，我哋会喺指定时间2月2日上午时段预先同你进行录影。如果你都方便，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神光线上拜年团，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系啦，喺度咧招募多一次听众啦。我哋呢一个神光线上拜年团咧，听日就会进行呢个录影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一齐参与下呢个拜年团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报名嘅。 哦，咁报名有咩要做啊？我就系好想嗰个听众啦。 系啦，咁首先咧，你未打电话之前就要 check 你听日嘅上午时间啦，上午至中午时间啦，会唔会方便可以用一个即系线上嘅软件啦，同我哋做一个视像嘅录音， 方便啊！唔使睇股市嘅时候 OK 咯，晏昼有一个钟头放饭噶嘛，系啊。 系啦，咁如果你咧听日呢个时间系 OK 嘅话咧，咁你而家就可以打18723888咯，系、 哦、 啊。咁咧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听日咧即系拣中你啦，咁啊同你咧拜个早年系啦，咁啊我哋会预先录影呢一个嘅录像，咁啊迟啲应该会播翻出嚟嘅。 哦，咁啊希望新年入边咧都有你哋嘅出现啦。 系啊， 18723888。 虽然不可以即系面对面同你哋祝福啦，咁但系希望可以隔住个屏幕咧，都同你分享 吉出嚟啊！ 冇错， 祝你大吉大利，恭喜恭喜！ 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宠物有关嘅真人真事。养宠物嘅你喺失恋嘅时候，有冇谂过佢哋可能比你嘅前度更加可靠？又有冇谂过情愿同佢哋结婚呢？经历过220次约会同埋4次订婚失望之后，一位前英国模特儿伊丽莎白喺2019年选择咗同佢6岁嘅金毛寻回犬劳根象征式结婚，并且用直播嘅形式同亲友展示。劳根身戴住高顶礼帽同埋燕尾服，并且喺只爪上面咧就戴住咗一条结婚手链，而伊丽莎白亦都戴上婚戒。伊丽莎白话。自从1年前收养咗劳根之后，佢就一直喺自己身边。伊丽莎白拯救咗佢，佢亦都拯救咗伊丽莎白。佢话男人都中意年轻嘅女仔，亦都曾经试过喺网上面有认识嘅男士约佢出去。咁不过咧，伊丽莎白就发现咗，原来呢个男人已经结咗婚噶啦。伊丽莎白觉得人类真系好疯狂啊！最后佢就选择咗同佢嘅爱犬进行一个象征式结婚。伊丽莎白嘅故事可能系因为佢受过太深嘅伤害啦，咁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佢同劳根嘅爱得太深。到底系边一样，可能就系佢自己先至会知啦。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Ada。早晨 Ada。 系早晨啊，林慧你好啊。 你好啊，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都搏斗啊，同个病魔。 系啊系啊系啊，同佢斗过。 但你都好硬净，我觉得。 有屋企人支持啦，个老公好啦。 吓、啊，咁好紧要啊！呢、這个 照顾得周到啦，系啦、 啊，同埋自己有个意志力又好强咯，嗬。 系啊系啊。 嗯。 有啲亲戚啊、表弟啊、成啊嗰啲啊。支持啦，鼓励啦， 有时真系噶，即系而家尤其是疫情咧，大家就更加觉得呢一家人之间嗰个联系咧，好似仲强咗，因为少咗见面，但就多咗通讯来往。 净系 WhatsApp 就手机咋，见都冇见啦。 我哋都系咁， 见啦。 我好多屋企人都系咁啊，同埋今年我哋都有时讲咗话唔拜年添啊，有啲长辈都话：哎呀，你哋唔好嚟啦，费事成日出街行嚟行去啦咁。 系啊，个大女就成日走入嚟沙田陪我复诊咯。 哦，系咯， 系咯，系咯， 你系有啲后生陪下啦，佢哋又走动下，其实都好挂住你噶嘛，因为 挂住， 系咯， 孝顺都， 咁啊安乐啦，咁啊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都系有点唱想同屋企人讲噶。 哦，就个妹啦，快啲痊愈啦，不过啲骨裂咧都系难啲噶啦，慢慢啊要嗬。 哎哟，咁论尽蹬亲啊？ 系啊，佢又将凳喺个 pat pat 后边，点知唔系？咁啊喺张凳咁高咁样蹬咗落地啊，啲骨裂咗啦，尾龙骨。 哎呀，咁都要即系一段时间先康复、啊。 系啊，自己煲下啲食疗嘅嘢啊， 同埋要戒口咯。虽然西医就可能话唔使戒口嘅，但系有时都系宁可信其有。系啊，快啲好咯。 佢又睇铁打，又针灸啊，嗰啲咁啦。 啊，不过系啊，即系尤其是你话骨裂，即系都需要慢慢休养，千祈唔好心急。 六啊零岁都唔知道几时。我自己啊，除咗复诊啊，成啊啲女啊、老公啊，做二五仔啊，有如果有偷偷地落街就话俾女听噶啦，超市都唔俾佢啊，话惊人多，好惨好似坐监咁啊！ 但系嗱， 惯咗 呢句说话咧，即系虽然个心咧就有少少觉得，哎呀，好似冇咗自由啊，好似我哋成日而家讲话抗疫疲劳，个个都系噶啦，但系又好心甜嘅，因为一家人都咁关心自己。 系啊， 系咯， 乜嘢都冇俾我做噶。 系咯，好闷噶，可搞到 够猪咯， 真系闷啊！ 煮咗之后，起身食咯喎，咁啊， 即系一日都系睇下电视啊，瞓下觉，食下饭，过下日神咁咯。 系啊，睇下手机啊，嗰啲咁咯。 好多人都好羡慕你嘅生活、啊， 都成年噶 啦。系啊，即系呢一年大家都系少咗出街嘅，亦都系一个健康嘅常态嚟嘅。因为少咗出街咧，代表即系出边嘅人流亦都少啲，咁都安全啲咯。 街市都唔俾佢啊，超市都唔俾啊！ 哇、哦，真系锡到窿喎、啊，咁屋企人系咪啊？ 都少系噶啦。 咁我希望你哋个个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啦，疫情快啲过啦。 啲疫情快一过， 系啊， 唔使戴口罩。 系啦，我都系咁希望，同埋你又可以落街行两个圈，又唔使惊住俾人告密咯。 但系要行到好埋先至认得嘅。 系啊，而家都系。 系话街坊都好啦，几十年。 系啊，净系应对眼嗬， 咁认系一直对眼， 都好叻噶啦！你第时又训练咗我哋咧，一个二个咧认人哋咧，又认得叻咗啦。 认眼想点唱 Monica 咧，劲啲啊！ 等我等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系啊系啊， 跟住个节拍摁下，系啊啱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啊，多谢， 拜拜。 系啊，拜拜。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正所谓隔住个 mon 都闻到香，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寻晚我喺屋企简简单单整嘅一个煲仔饭。咁既然放假啦，啲料都可以落好少少慰劳一下自己啊，所以最后就整咗呢一个鲍鱼高蟹煲仔饭啦，好香啊！ 煲仔饭啊，呢啲香口嘢应该啱你啊， 啱啊，好想食啊，不过要褪早啲食咯，系啊，六七点食啊，八小时饮食啊，系啊，谂住系啊，咁啊可以试试谂谂啦。咁啊呢个煲仔饭咧，头先听啊 Kitty 咧嘅讲法咧，我就觉得哦，都真系可以喺屋企试下。但系你喺屋企会唔会买翻嗰啲传统嘅瓦煲咧？ 唉，其实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屋企咧一定唔系整得最好食嘅，因为首先咧我唔系一个明火嘅炉嚟嘅，系啦，咁我就用铸铁锅嘅。咁其实因为我上一次咧去我表姐屋企咧，佢就系用明火，真系用瓦煲咧，系唔同啲嗰啲饭焦，我觉得嗰个即系你望落去已经成个感觉唔同咗啦。咁但系其实我又 OK 嘅，咁我冇理由因为冇呢个明火嘅炉，我就成世都唔食呢个煲仔饭噶嘛。OK。咁我就用铸铁锅，其实佢都做得唔错，因为譬如佢锁水等等所有功能咧都做得几好，同埋咧其实佢呢一个方法咧，你可以换任何餸落去都得嘅。譬如之前我整呢个腊肠同埋鸡咧，我都系同一个方法，就系、是你浸咗啲米，啲米预先浸佢可能半个钟头以上啦，咁你有时间咪即系早啲洗米咪浸住佢咯。咁啊浸咗之后咧就煲滚咗啲水就落米，咁跟住滚大滚佢一阵，咁开始收水嘅时候咧，你就落擺啲餸喺面，咁我今次咧就整一個海鮮飯啦，咁所以就買咗少少鮑魚，都係嗰啲即係$58一份嗰啲嘅啫。咁跟住咧就買咗啲蟹咁樣。 活嘅活鮑魚嚟嘅， 活 嘅罐頭 嘅，唔係罐頭嘅，罐頭唔使擺落去啦，佢都熟咯。咁跟住咧， 唔係諗住啲嗰啲精華整落啲飯嗰度啊嘛。 哦，有啲鮑汁係咪？ 係啦，係啦。 咁我買新鮮嘅，不過新鮮咧你就要攞啲茶，即係真係洗乾淨佢，咁啊去咗啲腸咁樣擺上去。 直情用钢丝刷 牙刷，牙刷我用牙刷系啦，有专刷鲍鱼嘅牙刷系啦，咁啊攞少少豉油啊、糖啊咁腌一腌佢，跟住先摆喺饭面。咁另外我就买咗啲膏蟹，咁啊因为我就寻日行过咧，就见到有啲蚬仔蟹咧平平地，唔知$100份咁样，咁我就买咗咯。咁其实我主要都系食佢嘅味啫。如果你真系要肉咧，咁梗系即系贵啲买 啦，梗系食肉蟹啦， 买啲 食 膏 系食膏蟹 啦，系啊。咁但系其实已经嗰个饭咧吸收咗嗰个海鲜嘅味道，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系最后你要煮嗰个姜葱辣椒豉油淋上面，呢个先系即系最正嗰一环嚟嘅。 其实应该现成整一罂酱啦，我觉得呢啲 即系煲仔饭豉油。 冇啊，咪姜葱辣椒豉油咯，即系入边真系有姜丝啊，有辣椒丝啊咁样咯。 唔知道街上面有冇，但系咧我就中意热咯，因为本身你煲饭热啊嘛，咁就攞个烹仔煮一煮个热嘅豉油， 洗多样嘢。洗碗布的同事最担心就是饭焦如果不唔晒，个铸铁锅有啲饭焦食咗落去，你知唔知点洗啊？ 点啊？攞钢丝刷咯，就系。 梗唔系啦，攞钢丝刷。 攞力洗咯，用力洗。 系啊，用力洗咯，俾啲努力啲咯，努力啲你就会洗到噶啦。 抵翻嘅，食到个美味咁啊！大家可以试下整呢个鲍鱼高蟹煲仔饭啦。 我的享乐时代， 嘅享乐时代有林慧， 点啊？有啲咩提议工啊？林慧， 早晨啊！我头先咧听阿崔洁彤嗰个煲仔饭已经舐舐嚟啊，适逢呢个早餐时间咧，我都好肚饿，但系我跟住嚟都要忍一忍自己更肚饿，因为咧我今个礼拜嘅享乐时代咧，可以话系咧全年365日里边咧，我应该系唯一一次会入厨房帮手嘅一个享乐嚟嘅。 点解咧？ 因为我真系好少入厨房，因为我又唔系特别偏好煮嘢食啦。但系咧逢年咧即系过年嘅时候咧。我屋企咧都几中意系整定一啲贺年嘅食品嘅，咁其中咧有一样嘢咧，我每一年咧我妈妈都会整嘅。就是胡蝦啦， 哦， 系啊，因为適逢咧，以前自己細細個嘅時候咧，都有出去幫襯人哋出邊嗰啲鋪頭嘅，但系咧，因為而家咧實在太貴啦，因為以前油即係可能幾十蚊食到而家成$100一嚿，一袋啦，咁實在覺得好貴好貴咁，咁所以咧就由幾年前開始咧，我哋就開始嘗試自己喺屋企度研製啦，咁經過不斷嘅屢敗屢試咧，我覺得今年都幾成。 即見得人啦。 見得人啦，係啦，其實呢幾年都有OK 嘅，咁但係我始終都覺得唔似出邊市面上嗰一種口味啊。但今年咧，我覺得整咗出嚟係真係都幾似嘅。 咁啊，事完咧就早几日开始咧，我家母咧，即系妈妈咧，就上网咧就睇下人哋嗰啲制作嘅片段啦，啊，即系睇下有冇啲新嘅嘢咧咁。 伯母都系要靠呢招啊， 系啊， 即系上网都要系靠上网睇啊。 但系咧，佢今年咧，我觉得佢醒目咗有一样嘢，佢往年咧就会睇嗰啲煮食频道啦，即系譬如你有啲网红都会教人煮嘢食噶嘛咁。咁但系咧，今年咧，我见佢睇咗即系睇咗几个钟头，我觉得好得人惊。有一日突然间翻到屋企，见到我妈咧对住个电脑对咗劲耐啦，睇完一段有一段，咁我就话：诶，你平时都系咁整咯，点解你今年突然之间咁即系神心要去再学咧？咁原来咧，佢发现咗咧，睇嗰啲网红咧都唔够。佢今年睇咩呢？就睇人哋嗰啲電視台啊嘅訪問喎、 哦。 原來呢每一年呢，你知啲電視台都會追訪一下啲唔同嘅老字號餅家咁樣啦。咁其中呢有啲嘅片段呢，有啲新聞片段添嘛，後面我發覺佢睇咗就有即係講人哋嗰啲老字號點樣整啊，有啲咩秘訣啊咁樣啦。咁就喺嗰啲嘅蛛絲馬跡嗰度呢學咗啲少少嘅技巧。 喂，通常嗰啲都係話我哋有啲秘方或者啲秘技係唔會話俾你聽㗎喎。 佢 係 真 係 冇講嘅，但係啲鏡頭影到嘛。咁佢就睇到個。 所以 Auntie 呢係咁撥返去前面撥返去前面。 咁睇得返啦， 睇到廚房側邊，咦嗰度有個。 有張生抽喎。 跟住呢我發覺佢就一個偵探咁嘅頭腦呢就去鑽研咗一啲少少嘅技巧。嗱我係將佢嗰個小技巧呢我都有拍咗少少短片，稍後都可以分享一下。原来呢因为往年呢我觉得我哋少少失败嘅经验就係、是、呢有试过失败就係因为啲户虾嘅嗰啲户头嘅丝刨得唔够幼啦或者唔够薄啦。咁亦都有试过呢係个形状呢而引致个口感呢就比较差啲嘅。咁但係今年呢综合咗即係之前呢个失败嘅经验呢我发觉今年嘅成功之处係咩呢首先嗰啲户头揀呢原来呢就唔可以揀重身嘅户头。你要揀啲轻身嘅户头。因为轻身户头就代表户头入面的水分比较少啊，咁炸起上嚟就比较可以容易地做到那个口感，即系松脆啲，同埋咧个户头就算切得薄嘅时候佢就会更加轻身啊、那个口感。咁其次咧，除咗啲户头丝要讲究之外原来炸嘅时候嗰个技巧都好紧要喎。好多时你因为要将佢变成一个户头丝嘅波波咧，你都会想尽办法。去維持嗰個護蝦嘅形狀噶嘛，因為你知啦，即係都要攞個寓意就係要脹卜卜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將一嚿嘢咧握實而脹卜卜咁樣炸咗出嚟咧，係會又實啦，而且咧就好難咬嘅，甚至乎咬嘅時候可能咧就會容易刮損嘴啊或者脷啦咁。咁今年咧我哋研發嘅新技巧就係咧，原來你買咗一個嗰啲即係少少類似你有梳窿嘅湯殼又好啦，或者你打邊爐咧咪有少少嗰啲鐵絲嗰啲殼嘅， 嗰啲罩呢 系啦，嗰啲罩呢，咁原来咧，你将嗰个个护虾摆咗落个罩呢度咧，你个技巧就系你要将佢喺个油面嗰度咧徘徊咁样咧朗松佢啊，即系嗱，你又要既可能攞个筷子咧固一固定佢，唔可以即系出咗嚟即系周围游走咁样啦，唔可以散开，但系咧你又不能够握实、哦，你就反而咧嗱，嗰个技巧就系、是、原来你要喺个油面嗰度咧徘徊大概十次咧左右咁样摆动。咁咧就可以令到佢成个口感咧，既胀卜卜得嚟，入边咧又会有一个嘅空气感。 好啊，唔该晒。咁你系咪会有啲片段俾我哋睇噶？ 冇错， 咁我 哋 可以 俾你哋啦， 系俾我哋可以喺Facebook 嗰度分享啦。唔该晒， 林 慧。不过嘅话咧，其实最简单嘅就系咩咧？ 咩啊？ 当知道边一个人屋企会整户虾嘅时候咧， 就同佢拜年啦。 就同佢拜年，打俾佢。喂，林慧，你咪整啊？如我一份咁咪得咯。 我谂林慧今次话俾我哋听，佢屋企成功咗咧，可能即系新年会带两嚿翻嚟都可以。好啊，好，时间咧嚟到早上嘅9:58啦。 无论6:00开始，还至8:00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 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